别带劲儿的一首歌，尤其是当我们没劲儿的时候，这首歌呢就是追梦赤子心，也要带给前段时间遇到一些身体上不如意的朋友，希望全新的八月天你能够更好的活蹦乱跳，和曾经的自己一样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朋友小飞侠冰冰要送给好姐妹小晴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带给你这首全新版本张惠妹演唱的姐妹，愿我们的友谊也能天长地久。 每当我觉得累了，我知道在我的身边 节奏，在需要力量的时候，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。他们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歌曲所以有的动人生命，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，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。 这点我非常认同，这些歌曲之所以有这么长的生命力，那一定是有你的故事，有你的纪念，有你当时为他心动的理由。就像这么多年之后听张惠妹的这首《姐妹》，可能你会想起当时她那张专辑的封面，她当时第一眼那个奔放的感觉闯入你的视线，而那时候你是多么喜欢音乐，你的每一天都要听那么多首歌。而现在呢，上班以后可能真的是在路上听广播才是你听音乐唯一的一段时间了，很辛苦，不容易，所以更要好好的对自己，继续爱得更久点吧。就像若言 and 莫言说，最近我媳妇儿生活和工作压力都特别大，我想给她点播一首歌缓解下压力，想对她说，丽丽，有事儿我们一起扛。这样的男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，在某个阶段遇到神秘嘉宾，他闯进我们的生活，有的会给我们上一课就走了，有的人会一直留下来陪我们走完了整个人生的道路，有他在就有了力量所在。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，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，泛起涟漪。时间它帮我设计，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，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，掌声鼓励。谁闯进我的场地，谁让我措手不及，我早就预备的剧情却给我一笔要画地取名的掌声，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，谁逐渐离我远去，华丽演出共享声，情可穿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。

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来到我带给你的爱的更久点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的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天气很热，所以呢，我们在饮食上会变得清淡一些，简单一些。其实这时候你才知道你真正最有胃口的东西是什么，爱也是一样，太多的复杂，太多的花哨，其实并不真正可以在爱的日子里体现出来，更多的是很本真，很简单的。所以今天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，《简单爱》。 说不上为什么 听复古的电台点歌节目，可能就是会让你每个晚上都体会到，原来爱有时候还真的挺让人心动的，也会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你最初的感觉在弱化，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一些情歌，也需要你身边啊更加有情商的人，他会调动起这种生活的乐趣，生活的一些内容上的一个改变，从而呢，让你觉得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会不断的带给你惊喜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要送给今天是37岁生日的侯海军先生，这是你的老婆要为你送上的歌曲，想对你说，大胖生日快乐，明天呢也是你们领证15年的纪念日，回忆着15年的点点滴滴，有幸福感动，也有过分歧和争执，未来的日子里，不管阳光灿烂还是阴霾雨天，我们都会心手相牵，恋君一生，此情不悔。为你们带来的是王若琳翻唱的《亲密爱人》，希望同样可以带给你在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的那份甜蜜。祝恋君一生这位听友老公侯海军先生生日快乐，你们生活幸福。 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，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不管世界上还会遇到有多少比他更好的人，但是这是最爱你的人，所以你会知道他在你眼中就是最好的。此时此刻晚上9:44，忙碌一天之后，有一位朋友，他特意把车停下来，想听这首《去大理》。 对生活不太满意，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。正在发生着， 有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寻找一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力量，不管是听一首歌、看一本书、出去走一走、做另外一件事情，还有旅行，都是可以让我们把心静下来的一个过程。小芒0007，希望最近心情不好的状态也会尽快的调整过来。你说工作3年了，感觉进步不大，也看不到未来，男朋友很好，但仍在异地中，送我一首歌吧，最后把这首《属于》送给你。 我坚持的都值得坚持吗？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吗？如果我敢追求，我就敢拥有吗？而如果都算是吧。